三次大观园翻嚟啦，头先咧同大家分享咗一种唔同嘅演绎方法去解释咩叫民主咁样啦。咁连本身嗰个字眼咧，亦都系几次系俾唔同嘅人大嘅会议咧，系重新去改写翻，即系咩叫做民主集中制，定系民主的集中制，定系点样咧？咁样咁，所以其实呢个系好反映到现时嘅国情嘅，就系好多时。那個字眼咧係誤導咗一般人嘅理解，譬如你一般人咁，我平時都要為口奔馳係嘛，即係我可能一個好簡單嘅子民咁樣啦。咁我有時都會留意一下新聞，我可能都有少少可以影響到現時政制嘅權力，或者我完全令控制到權力嘅地位嘅，咁唔知啦。總之我係一個庶民定係一個都有少少權力嘅人，咁我唔知啦嚇。咁但係總之咧，一般人平時都要為口奔馳噶，咁佢哋都唔會好似我呢啲人咁樣咁無聊咧，特登去比較一下唔同嘅政制係嘛，點樣揀出嚟嗰啲代表係點樣選出嚟，中間嘅問題係乜嘢？咁然之後先再去比較翻乜嘢嘅成分係比較高啲，係比較有民主嘅成分多啲咁樣。咁所以你如果只是用一个很概括的办法，用一个政治的字眼去讲 ,OK, 这个是民主，那你就可以愚弄到一般的人民咯，你就可以用一个语言上的技巧，用一个文字游戏去误导了一般人咯。那所以为什么我对这样东西是这么有兴趣呢？就是一个本身对文字的兴趣，因为我本身自己是读文学的，所以呢现代社会怎样用语言和文学去愚弄一些人，和去影响他们的趋向，他们的思想，这个呢是我一个很有兴趣的题目。所以如果你看回现在的情况，无论是讲中国大陆还是香港呢，都是的，即是他们的名目呢和实质上面的意义呢是相反，很多时就算不是相反呢，都说完全都不是讲那一样东西的，譬如爱国啦、民主啦、包容啦，这些这样的听下去很对，而且即是很大是大非，很难去辩驳的一些很正确的观念和字眼呢，就被人利用了去讲底的东西的。其实这样，这个就是现在那个，如果在学术上来说呢，我们会叫做政治修辞的一个问题， political rhetoric。 那怎样的人呢是可以出任中国大陆的自治地方行政首长呢？这个自治法的第十七条就这样列明的，他说呢，这些主持自治区域政府工作的官员都必须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中的公民担任。即是说呢，你譬如是内蒙古人，那你一定要是内蒙古族的公民呢你才做得的，即譬如你汉人就不做得的这样。那这一点呢就跟香港的基本法是相似，但就不会好像基本法这样列明那个产生的办法，即是你怎样选出来呢就不知道了，总之你是那个族或者你是那个地区的公民你就可以做得咯。咁所以呢你可以估到，咁即係话呢啲自治区嘅譬如州长啊、主席啊、院长啊咁样呢，咁佢哋全部都系中央委任嘅， ok， 就唔系话系直情 send 落嚟，即係譬如佢唔会系一个北京嘅汉人嘅官员就落嚟，譬如好似以前英国管事咁样，咁就唔系啦，就系英国揀咗跟住就掉佢落嚟去管香港，咁唔系嘅。咁如果你喺中国嘅少数民族地方行政的系统里面生存呢，你就是本身在那里长大的公民，但你当然就要是服从中央政府，然后呢你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啦，爬到那么高啦，然后中央就委任你这样咯。所以其实虽然选出来的办法呢是不同，但是真正的共通的问题呢都是一样，就是不是有民意基础的，不是民选的。咁呢个亦都系翻翻去头先所带出嚟嘅其中一个好主要嘅论点，就系、是、自治区嘅系统同埋自治法本身咧，亦都唔系真系可以理被理解为少数民族系真系有自治嘅。咁而司法方面咧，自治法第四十六条咧就曾经咁讲嘅，李元贞话，佢话咧自治地方嘅人民法院是受最高人民法院和上级人民法院监管， 咁即系话咧，你自治区个人民法院点样判呢？就系、是、受北京去控制噶啦。咁喺日常嘅工作方面咧，就要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同埋常务委员会负责。咁即系话啲 boss 其实都系北京啦。咁咁样讲，自治区嘅司法独立程度同埋佢个地方政府一样，就系、是、名存实亡嘅。点解呢？因为佢冇自己嘅终审法庭啦，佢要跟最高人民法院同埋上级人民法院监管噶嘛。咁呢个咧就同香港有少少分别嘅。香港咧有自己嘅终审法庭啦。另外咧呢一条咧亦都系规定咗自治地方嘅监察院系必须要向同级嘅人大、佢嘅常委同埋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咁咧就同香港嗰个律政司就净系向特首负责。中央就不会管香港地方检察事务的规定就不同的，即是说呢你在大陆呢，如果你在那个少数民族地方呢，那你那个行政呢是报告回给同级的人大、常委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那在香港呢就不是，你譬如是律政司，那这个是司法最高的等级啦，那你就不是报告回给北京，你就报告回给特首，特首就监管了整个香港的司法程序的这样咯。那所以这个表明了呢，其实在内地呢就是党监管的情况呢就大一点，那在香港呢就经了特首先，然后再给党监管这样咯。那究竟怎样个所谓自治的情况高一点呢？那这个就会是受到特首的影响，如果在香港的情况来说，是吧，即如果那个特首是会跟循程序做事的，即是他不偷步的，他是跟基本法有透明度的，那么就会 OK 咯。但是如果他是一个本身不跟程序做事，而北京又不压下来的话，那变了呢，这个就会对香港的政治呢那个影响大了很多了，对香港的危害是大了很多。因为调回转来说，如果用少数民族的系统和香港的系统来比较，咁特首嘅权力咧系大好多啦，因为你内地咧基本上系冇一个权力咁大嘅人物嚟嘅，你全部啲嘢都系要一步一步咁样向翻上层咧，向翻北京咧去报告噶嘛。 寂寞。